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番外篇。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们今天要来录第七季和第八季之间的番外篇，第二次是吗？ 是的， 番外篇二。 那你们最近有很期待要录这个番外篇吗？ 其实久没录音，还蛮期待的，这就是一种奇怪的心理反应。对啊，好奇怪哦。 那希杰也很期待吗？ 我还蛮期待听蓝豆丝今天的分享。 你是不是很想念蓝豆丝的近况？ 应该说最近不是发生了一些灾难吗？然后我一直丢蓝豆丝他都不回我，所以我很想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好， 这样 我跟你讲，我等一下解释为什么不回他。 好， 那我们再聊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那个这次的豪大雨成灾导致淹水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大家各自的一些体验经历。但在聊这个主题之前，我想要先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跟希杰啊为什么要录快速街头英雄旅程这个节目，有很多因缘际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是因为我们在两年多前吧，听了一个节目叫做《东吴相对论》，是中国一个很有名的财经商业节目。然后我跟希杰就开车的时候会听啊，无聊的时候会听。然后他们就是两个主持人在那边聊天，两个主持人分别是梁冬跟吴伯凡。然后后来莫名其妙就停播了。停播就跟我们的停播不一样，我们没有停播哦。他们是无预警停播，就是某一天的某，就是没有在播了，然后大家就在网上问说诶，为什么没有了这个节目，一问就问了一年多两年。就在我们录音的今天是6月8号，就在今天他复播了。 哇哦， 复播了，你们有没有很兴奋？ 我没有 哎，你没有很兴奋？那蓝豆丝呢？蓝豆丝没有听这节目，所以没有很兴奋。 但是我可以想象，那个就是复播节目，就是要复播，然后对于听众忠实的听众朋友很兴奋的这件事情。因为我常常有人，比如说他25上传影片，我中间3、4超难熬的。例如这种，我可以 煎熬。那然后礼拜五就他就无预警的没有上传影片。然后没有解释，他没有出来解释。 那还好， 那你会期待 有六日， 你会期待下礼拜二吗？ 会，但他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有一天我就再也不会忘记他礼拜二、礼拜五这件事情。 对，他就是这样。然后你知道他们今天复播的标题是什么吗？非常适合蓝豆丝和希杰刚刚所提到的。他的标题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蛤？ 就是他们认为他们两个做这个节目除了分享给听众之外，他们两个互相也是在分享彼此之间的那个岁月，互相陪伴。然后没有录节目的那个第一次第二次，他们也觉得挺好的啊，很轻松啊，省下了一些时间呢、啊，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思念对方。我觉得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 没有，我高估你了。我一直以为你打的比喻都会很精准到位，这完全是大错特错。 真的、哦，所以你们没有很期待我们录番外篇哦。 我很期待录番外篇，但是纯粹就只是我好想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就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之类的， 那也是一种陪伴啊，跟听众朋友们的 啊。哦，对啊，对，是没错。 我本来还想要继续讲说他们当时为什么停播，我后来查到原因。 拜托你讲。 但是真的吗？ 好奇。 哦，就是那个吴伯凡的老板，他是21世纪的那个报社的那个一个高阶主管嘛。他的更上面的老板叫沈浩，然后在很久以前2015年的时候运用媒体的权力去进行敲诈勒索，然后就被逮捕了。被逮捕之后整间公司就被强迫停止营运。然后但是他们身为那个这个旗下的议员，就其中一个主持人是那个报社旗下的议员，他可能啊我不知道基于侦查不公开或什么的因素，他就不能说为什么我现在没办法上节目录音，所以他就没有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停播，大概就是这样。 那个节目也是属于那个他们那个老二十一世纪旗下的一个节目，一个 对对对对对，没错、哦、所以他们就不能够透露更多、okay. 只能说期待再相会。 那现在为什么又可以复播了？ 可能老板已经都要去关了，然后就哦，他们现在复播是用别的那个 别的公司 别的品别的公司了，对对对。嗯，哎，这也说明了我们个体户的好处。我们没有什么公司、哦、也不会有那个公司被查封导致我们没办法录节目的问题。 真的，万一 某宝公司然后就是后来上市上柜，然后请我们去专门录节目的话，这样有可能吗？ 哎、欸，就会有这个状况。 对， 不信运用媒体的权力进行敲诈勒索，然后遭到查封逮捕。 但是我相信如果当有一个很有力发言的人是站在你这边的，就是有一个管道是让你可以畅所欲言，然后甚至是培养一个听你讲话的一群人的话，这对你来讲非常有帮助、嗯、不管你是想要在边取暖也好还是干嘛逃拍也好，你就是对自己会有一种正能量信心十足的面对这一切。 对啊对啊， 你们了解我意思吗？ 我知道，至少都有人支持。 对， 好，哎，这个就讲到这边，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吧。嗯， 主题就是 听众朋友们想要先听哪一位分享呢？请在下面留言。 我们又不是直播。 哎，我们看到了，看到了，有他们说想要先听蓝豆丝的近况。哎， 蓝豆丝不是压轴，不是压轴。 不是压 走，不要压走啦，我先好了，因为大家听完就可以去睡觉。没有，听完之后还是要继续听下去哦、喔。就是大家还记得吗？在上个礼拜的时候，突然无预警的，突然下了很大雨。虽然说是有预警啊，有气象报告说啊，明天会有大雷雨啊，这阵子会有大雷雨啊，大家就听听啊，对啊，梅雨季节来啦、啊，什么当然会有大雷雨啊，这是什么？就是大家会把那种。平常在看气象报告会当作一种已经习惯了，就好像妈妈在碎念、嗯、妈妈在碎念，你久而久之就忘记她在念什么，结果她某一天在碎念过程告诉你说哎，她中了热痛，你也以为她在碎念，根本就没有理她。就类似这种感觉、嗯、 对 对，所以呢那一天是一个礼拜五，礼拜五那一天就下大雨，但是它前一天太阳很大哦，中午太阳很大。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前一天中午的时候我和我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女神要去吃很有名的海南鸡饭，台北是很有名的海南鸡饭，就在 B 公司附近。然后连假刚回来，5月31号刚回来，那个心情很差，就是回来刚第一天上班的心情很差，然后很多事要做，所以那一天中午大家都忙的没有时间一起出去吃饭。好，隔天6月1号就想说好，昨天那么忙，然后这个礼拜六还要补班，今天中午一定要吃一个就是能够疗愈的食物，所以就是海南鸡饭。就我们就帮大家都点好了，我和那女生就要去拿海南鸡饭这样子。结果我们忘记先打电话叫她做，因为我们想说12点走过去刚刚好啊，就不会排队啊，不用打电话，因为打电话还不一定会接嘛。走过去，店休3日。 啊、哦，3日、 嗯，然后明天才有海南鸡饭可以吃， 嗯， 然后我们讲说啊、哦， 这是什么星期四啊？就是觉得怎么会这样，那么热，很怕热的我居然会为了海南鸡饭，然后帮大家还点了，然后走出来买，然后要准备扛回去给大家吃，店休三日， 太悲惨， 就是，你知道，对，很悲惨。然后你因为你很菜嘛，你又不可能就是很不耐烦，就又不可能说为什么不打电话这种事情，就只能在默默心里想说不行不行，我要忍下来忍下来，不能把那个真实的一面还没有那个过试用期就那个表露出来之类的。所以我就好，那我就和那个前辈他们我们两个就去吃别的，然后就打电话回办公室说那就各自吃自己的咯。然后所以很期待礼拜五来了，因为礼拜五通常会比较开心，可是因为礼拜六还要上班，所以礼拜五又会觉得说应该要就是吃一下，就是， 犒赏一下， 对，然后中午的时候大家吃一个好吃的。但是呢好死不死早上就开始下雨，就暴雨。可是那个下雨你在办公室里面嘛，你不会说就是一直听到那个雨声，然后你也看不到路人撑伞涉水的画面，然后因为你很忙，所以你也不会去看人家的直播，不会看公车进水的照片，你就纯粹单纯以为外面下很大的雨，对不对？ 不会， 那能有多大？但是但等一下你补充，反正就是在办公大楼里面的我真的以为外面就是下很大的雨， 而已， 就是谁没有碰过大雨呢，对不对？然后就有一个人就说啊，好烦哦，外面下雨不要出去吃啊。对，外面下雨不要出去吃很正常啊，但是我们要吃什么呢？啊，我们叫 Uber Eat 啊，对不起， 你们好狠哦， Uber Eat 可是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外面怎么样，而且没有人说，因为大家没有出去，我们十几个人在办公室没有人出去到一楼，不知道现在到底什么状况。而且我再重申，放假回来大家真的都很忙，就是没有人去看 LINE 啊，什么滑 Facebook， 好忙哦， 都没有， 真的太忙了，忙翻了。 对，我们真的就是负责跟客户或是香港就是各个地方的公司讲话这样子。所以好，那然后那个女生刚好就是她才刚下载那个 app，然后才绑定那个信用卡或什么，他就很兴奋想要试，然后就觉得很方便，因为他前几天才从他家叫了顶呱呱来吃。哦，我为什么一直要讲出名字啊？哦，天哪！ 没关系啊，我们又没有商业用途。 哦，也是，然后就是他就觉得很方便，真的很方便，而且运费对他来讲，他就觉得那附加价值其实很够，所以他不担心运费，而且这么多人要吃，续了一下运费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点了，就找到一家定时。以前一个便当多少钱？定时套餐 80、120。 对，但是我们这一家呢，200。但是真的看起来很厉害哦，很好吃哦，所以大家就是兴冲冲的点，然后最后有六个人点，因为有些人考虑到一个便当200块这件事情，就是觉得说，今天才是礼拜五，明天还要上班，应该不能这样子犒赏自己，有些人就忍住，所以我们最后就六个人点，六个人200块，他也是送啊，因为就是在运费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想要，就是我真的很对不起这个，因为我是从来不会叫外送的人，然后在台北啊，在台湾不会叫外送的人，然后我以为 Uber Eat 他是用车子，因为 就是跟 Uber 一样， 对，所以我以为他就是刚好有适合的车经过那家店，他就请他配送。所以当下我觉得对于外送的人来讲，他也不会淋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也是会去一楼拿嘛，对不对？ 重点是他还送，他还有送， 对，他还接受了订单。 Oh my god， 他太缺钱吗？ 然后那个女生就一直看着 GPS， 因为她说她12:30会到，然后那女生大概从15分就看 GPS 说，她出发了，她出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那个路线图PO出来，然后 你们有空上 Uber， 你们有空上 Uber， 你们有空在那边关心 GPS， 你们没有空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没有没有，那个女生在看，可是我就。 从头到尾他就是告诉我点这一家有菜单、哦、我就选了一个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管这件事情。 OK OK， 所以是他的错。 我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要这样。没有，那个女生真的人很好，就是他就帮我们点，然后我们就再也真的没有管这件事情、嗯、是他时间快到，然后他就想说奇怪为什么他一直在同一个路点上面打转，就想说是塞车吗，红灯吗，然后因为都已经十二点半了，已经休息时间了，所以大家当然就是松口气啊，然后就滑滑 Facebook 滑 Line 才发现外面的世界是悲惨世界啊。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就是开始冒冷汗，就是心里在想说天哪我做了什么事情，就开始快速的 回想人生这件事情你知道吗。然后我只想说不要，就是还我那时候还是觉得他是开车，因为没有人跟我讲他是骑摩托车。我那时候还 消你一下罪恶感。 对对对，我想说没关系，开车开车，然后大家慢慢开没关系，我们不急。就是我就请那个人说不要打电话啦，因为我没有很急，没关系啊。你们很饿吗？我这边有饼干，大家先吃或什么的。因为我们办公室有备水、茶点，那个都有，所以我觉得大家饿不去哪，而且楼下其实就是便利商店。 天啊，打电话再催的话，真的就是傲客、欸。 对 对 对，可是我们没有催，真的没有催，那个女生也没有催，她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GPS 一直停在建国岔路上面，就一直停在那边、欸。 建国北路或建国南路，讲出来应该没有关系吧？ 好了，然后很快，他只是怕人家知道他公司在哪里。 哦，有道理了。 然后他就停在那边，然后那个他餐厅就打电话来了，他说不好意思，我们的外送员出车祸了。 天哪 ！Oh my God！ 对，然后我那时候不夸张，我就是我真的很想冲去那个建国岔路上找他。 你们全公司都应该带过去跟他道歉， 没有，有定的人。对，然后我想说靠，然后大家才知道说开始慢慢就是发现苗头不对，然后我们就冷静再冷静，然后那女生还是因为就还有五个人要吃嘛，因为除了他自己有六个人订，然后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没送来没关系，那我们钱照付，那我们去便利商店买东西，或是公司有泡面我们就吃泡面就好，就是就没关系、嗯、就是不用送来了，就是那个就是真的没关系，我就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这样一直结巴你知道吗。然后当然其他人就对对对对超罪恶的、嗯、然后那个女生就一直讲电话接电话，后来说哦，因为就当我要去拆泡面来吃的时候，那时候已经一点了，那时候已经一点多了，再不吃的话就休息时间就要过，我就去拆泡面，就正在包装纸撕开的那一瞬间，外面塑胶袋撕开的瞬间，那女生就说哎、欸，他们要用计程车送过来，就是他们叫了， 太感动了， 叫了一台计程车去接那个外送员的便当然后送过来。 嗯，那个外送员有受很严重的伤吗？ 那个外送员就是单纯机车卡住，就是 哦，我知道， 因为那个机车可能就是在水，但是我们没有深究这些问题，我们不知道是人的问题还是车子的问题，但是我自己告诉自己说，他一定是机车抛锚发不动，因为水太深。你们不要再加深我罪恶感了。 好， 对， 那你还没回答，为什么你倒是没有回我？ 我还没讲完那个故事、 哦、 然后你知道吗，他从叫计程车送来的时候，下半段哦，计程车送来的时候、嗯、下去拿，我们当然是付计程车费嘛，告诉你拿上来我们公司楼上的时候还是热的、嗯、真实的温度，然后那一顿饭大家都吃得很安静，大家吃得非常安静，就是你会觉得说天哪，这世界上大家都在岗位上然后默默付出，然后就是其实他们也没有要求什么，就是只是想把他们工作做好而已。 好想点一首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是不是，然后还是热的，然后我现在 重点就在吃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以前就是会挑食，就是那种配菜啊，什么姜片或是蒜片，都挑在旁边。 天哪！ 吃的超干净，一粒米都没有粘在便当盒上。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是 播一首感恩的心吧， 血汗便当。而且因为啊，他迟到了整整45分钟。然后他只是要我们付小黄来的钱，就是把小黄叫小黄送过来的钱，他当下就刷退了信用卡费，等于那个便当看似无价，其实他是有最高价。 哎，那你们不能说还是付吗？不行， 因为我们不知道付给谁啊，因为我们是用信用卡刷嘛，那他就是当然是收餐点费加外送费。 那你们以后常常消费他吧。 你知道我们就觉得说，天哪，有人就说 Uber Eats 以后不要再点了啦什么的，因为就是很会 delay 啊或什么的。可是对我来说，他就是赢得了我的信任。 你知道我现在在搜寻什么吗？ 什么？ 我在搜寻靠北奥克。 不要这样。 我是想要知道说有没有， 我会说是6月2号那一天中午某家商公司。 对对对对对，我是想要帮你找到那个外送员，然后看你们可以不可以补偿他。就是我是想要做好事，我不是单纯的想要那个抨击你们。 不要搜他，因为万一他真的是人受伤，我们再发真的会良心过意不去。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把钱要给谁，因为不是给计程车司机啊，因为计程车司机不是那个外送员啊。 难道是快讲，你讲20分钟了，快点。 这20分钟蕴含着春夏秋冬的情感，好不好？ 真的， 不要再铺梗了，很长的。 然后嘞，为什么没有 诺 兰我们？ 什么诺兰？ 那个啦，黑暗骑士的导演，快点，快点， 快点诺。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真的要呼吁大家，就是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以为就是外面风很大，叫外送好像自己方便就好，其实不要这样子。真的， 你这个很像那个酒驾的人去当那个反酒驾大使，然后吸毒的人去当那个反毒大使，然后叫外送的人来推广说不要叫外送。我经历过，你们不知道那有多可怕。 你不知道当下我都要跪了，我就觉得说，万一因为6个200块的便当，然后让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半年、一个月或者什么的都没有办法工作，或是都没有办法过他原本应该要过的生活，我真的会崩溃。而且万一不是他一个人呢，是连环的事呢，连环车祸之类的呢，你懂吗？ 真的要有， 就是这样， 同理心要有。 对， 要有多为他人着想的思维， 要超为他人着想。就是这样。 可是希姐的问题还是没有解答。 对啊，我等了10分钟还是没，还在讲。 我跟你讲， 还在讲道歉的事情。 我现在就在演示，我就在演示给大家看说当天他是怎么烦我的。 喂，我烦你的时候已经晚上了好吗？你早就应该，你刚刚那个事情都是吓我一点多。 因为我心情还在沉浸在当中，我完全没办法再回复正常人，不回复那个讯息。然后我会觉得说，你关心我好不好？你不如关心你家外送员好不好吧之类的。 谁知道你家外送员发生什么事？ 就是之类的。 我那时候说已经看完《神力女超人》出来才丢你的。你还在担心。 对，我就是这样，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人，你知道，想象是一件很有创意的事，但是也很可怕，因为他不知道会让你想到什么地步。你懂吗？ 所以你的结论就是因为你担心到晚上，所以你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你把注意力关心在就是一个明明就会就是知道要避开危险的人，还 不 如去关心一个不知道会避开危险的人。 为什么会关心？因为你家在一楼啊，记得吗？ 对啊，对对对对。 现在知道我担心的点在哪里了吧？ 可是因为你 后来对，我打电话去问我大姐了。 对，你知道吗？ 我问她说你家那边有事，她说没有，这样子。 各位听众，她大姐明明就跟我家住得很近，她为什么一定要烦我？我就想说你不会去问你姐哦、喔？ 我姐住在比较高啊，我不用担心她。啊、打给你又没回， 接送小孩上学、okay. 要走在路上之类的，我想说奇怪，这个人有事吗？ 各位观众，这就是兰多斯的逻辑、okay. 我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不要以为我不理你，我是真的不理你们，这样子没有 啊？不要以为是无心的不理你，是故意的，不是忙 没有啊？ 不是忙， 没有那个我也不是，这样越描越黑。就是我知道我很感谢一位听众，就是有关心我好不好。但是其实因为我就说我还沉浸在有一种就是外送员的外送员事件的那个情绪当中，所以我觉得大家问我好不好，反而会让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没有办法问那个人好不好。 哦，我懂了。 有没有 站在你的角度，我完全可以理解你不理我们的原因。我是说真的，而且我可以理解，也允许你这样做， 是不是？ 但必须要你告诉我们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才有办法理解，不然我们就会觉得兰多斯在屌屁呀、啊，不理就不要理他、啊，以后我们也不要理他。 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为什么都不回，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有那个资格回复你们。 幸存者什么？那个叫什么？幸存者的什么？的一种罪恶感吗？ 好，哎、欸，突然有点难过哎、欸。 真的、欸， 就是这样。 那希杰呢？不然我们来转换一下。 好，我相信我的应该是最不惊险的，第二惊险的。维刚的一定很精彩，所以我就先从。再由我来讲哈，就是6月3号的那天早上，一大早我就要去林口出差，好，然后呢，在路上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朋友就跟我讲说，金山万里那边啊，什么隧道都塌啦，什么东西啊，路都烂掉啦，不能走啦，整个地区都封闭起来了，然后我就想说。哇，金山万里那边常常在下雨，路突然烂掉都塌掉，我也不意外啊。然后我就抱着这种心态继续往林口前进。然后林口那个活动啊、哦、9点钟开始了。那是有主持人的活动啊，做一做，然后本来要有那种长官致辞那种东西的时候，突然间下了一点点的雨。然后后来稍微有点变大，主持人就说现在好像雨越来越大了，我们移到活动中心里头好了，大家去里头继续活动。然后呢，好，我们大家就一行人全部都搬到活动中心室内去。然后接着再过大概半小时，活动终于结束了。往户外一看，天哪，不得了不得了了。这是什么、啊、天哪，这个雨应该是以每分钟表几声啊，这样下，反正超级大啊，对了啦，你看不到远方了。然后我想说， 我觉得类似瀑布，就是没有间断过，就是瀑布没有缝隙的。 我这边还真的有当天拍到的楼梯瀑布的画面，那真的非常夸张，你知道？然后好，不管，反正活动结束了，然后那些人就请董事长啊，那些大官啊，到一个会议室，那时候还没开始演，然后我们就跟着去过去。我本来不要过去，我是被另外一个人一个经理硬抓过去的。结果你知道抓过去就挫赛了、啊。后来发生什么事？后来我发现，好像这个活动也不需要继续拍摄了。那因为我下午还有活，还有另外一个要去师大附中，然后所以我想说，那我们先走好了。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脚踏出第一步，我就发现不对，这个雨伞也没有用，然后就退回来，发现好像有点在淹水，然后旁边的那个楼梯啊。是像瀑布那样下下来，我有拍影片下来，非常精彩，下次传给你们看。然后呢，但是下午我们就说那等一下，雨说不定会变小，这种大雨通常都不会很久。然 然后就抱着这种侥幸的心态，诶不对啊，水好像越来越高，已经淹到我们的那个鞋底皮的那边，你知道吗？我就开始有一些阿公在那边拖水啊，怎么？我想说，我跟我同事说，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不然这样子好了，雨伞先借我，我去我车子那边。好，我现在在，假如大家想象有两块地方，一个是 A， 是我现在站的位置，一个是 B， 就是我车子停的位置。那中间呢，有一个 A 点 B 的空间。所以我就往从 A 点 B 这个空间走过去，越走越不对劲，水已经淹到我的膝盖，你知道吗？而且还在持续上升中。然后我继续，我想说啊，都已经湿了，管他的，继续走吧。这时候我往左边看，我已经看到有一台车啊，它的排水那个排气管啊，都已经被淹住了。我想说，天哪，淹到这么高了，然后我想说，我的车会不会也被淹了？赶快继续往前走。还好啊，你知道那天呢？那天早上还好，我不是最早到，我停在比较远的地方，哦，远地方比较 高，对，所以呢，我就到了我的车子那边了。然后，但我同事还在 AD， 对不对？我现在到 BD， 他说：“不对啊，摄影器材还在 AD， 我同事也还在 AD， 但我现在必须要开到 AD 才能载我同事。可是现在中间 A 点 BD 都在淹水啊，我根本车子过不去。”后来怎么办？我又从 B 地沿着那越来越高的淹水区回到 A 地， 走路吗？ 跟我对走路，因为我已经全我已经全身湿了，我就跟我同事说：“不然你就跟我一起走好了，不然我们走不了。”对，然后我们就跟旁边的阿姨啊借那种大垃圾袋把摄影机罩住了，然后他就拿我同事拿脚架，然后我就拿摄影机，然后我们就沿着水回到我们车子上。故事还没完，回到车上你以为安全了吗？那个时候在林口嘛，我们要回到台北市，那中间就必须要上62号快速道路，中间还是会有一段平地嘛。哇，天哪，那段平地真的是太恐怖了，现在回想起来就继续开心。不对，怎么到处就是有人会有那种阿公很热心的，有没有会站出来，然后叫你回头回头，前面不能走啦，前面已经没办法走啦。 好，真的好热心哦。 然后说，回头啊，可是我要朝那个方向。他说你要绕路，你要绕路。好，我就绕路。绕路之后呢，就跟着车子嘛，跟别的车子走嘛。不对啊，水又开始淹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已经淹到前面的车，快要到排气管的地方。啊，对向不是还会有车子经过吗？然后对向车一经过的时候，那个水波啊，就会高起来，会使那个水淹到比它的排气管还要高一点点的位置。然后我就想说，前面的车都这样，我的车想必也是这样子啊。然后前面的车终于动了嘛，因为很塞嘛，我就赶快踩油门也不管了，就直接冲。冲完之后，好像车子现在是飘的吗？还是还是真的是摩擦力在滚的这样子？然后滚完之后呢，到又会到一段比较没有淹水的地方嘛。然后这时候我要开开，好，车子好像还可以开。然后我踩刹车，怎么都刹不住，怎么好像没有刹车， 刹不住 好，要用力踩好几次，那个油门也要吹几下，它我就后来我停到旁边测试，它才会刹车才会恢复正常。就这样遇到淹水区在两三次。然后两三次刹车都会稍微变不灵光，然后终于快要到62号快速道路了，那个交流道前面那是双向道，双向道两台长得一模一样的大货车出车祸，把两个线道都挡住了。然后又一个很热心的阿伯下来说：“前面车祸啦，前面车祸啦，你们要绕走绕走。” 同一个阿伯吗？ 对，然后说：“可是我 同一个阿伯也太可怕了吧？ 同一 个阿伯太可怕了。” 可是你知道，眼前就只要一个右转就是交流道了，这个时候却卡在那个地方。我说：“我现在 最遥远的距离。” 我说：“我现在这样，我要怎么上去？”他说：“绕路，绕路。” 又是同一个阿伯吗？ 对，现在这个是同一个阿伯，现在是同一个阿伯， 跟刚才一次跟你讲话是同一个阿伯。 对，然后我就只好绕了，就又绕，绕一个淹水区，你知道吗？这个时候，那表示红灯还能，反正大家都停在路口一个地方，一个淹水区，然后你就看到你的右方 那个高地的水一直往下流，然后前面的水就那个水位一直在高，可是车子都不动。那你就想说，欸，如果再高下去，我的车就要被淹。据我同事后来跟我的说法，那个时候疑似有水从门缝里头流到我的那个驾驶座的那个坐的位置，反正我车就变超长。 但他没有惊动你，他没有惊动你就对了。 他不敢跟我讲，因为他已经被刚刚的那个刹车布林吓傻了。 我以为是被那个阿伯吓傻，怎么同一个阿伯？ 好，不管怎样，后来总算上了那个快速道路了。然后，但是那天开车那个视线能见度，如果十分是非看得非常清楚的话，那天的能见度大概只有一吧。然后还有很， 我以为是负十， 还是会有人不开灯呢，欸？我是觉得很奇怪。雨下当然会有人不开灯。 等等，你不要怪他们，搞不好灯坏了， 泡水泡到坏。 对呀，啊， 反正，然后那天回来之后，因为我就先回我家，叫我同事等我一下，我回家换衣服，顺便冲个热水澡，然后我就在我同事回同事，然后回公司，然后我自己去那个在另一批同事去师大附中那边，欸，出来之后出太阳了，欸， 啊， 喔， 还有太阳，同一天吗？ 就微太阳就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只是出来一下而已，因为我后来跑去看神力女超人之后又开始下雨。然后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我鼻音很重？因为那天之后我就感冒了，连续发烧三天。唉，就是这样， 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沉重了。 我想问一下，你是6月3号去林口，还是6月2号去林口？是礼拜五还是礼拜六？ 我看一下我 schedule。礼拜五， 因为你刚刚一开始 哦，我刚刚讲错 哎，说对啊， 刚刚讲错是6月2号，6月2号那天很恐怖啊， 第一天的 大雨，就是最恐怖的那一天，你就去林口。 对 ，Oh my god！ 那天真的是吓死我，我从此之后再也不敢小看什么金山万里下雨路他，然后我自己在那边庆幸说，哦，还好我在往 南走，还好我不在那 里。你看是不是这样？ 真的是不能小看大 家。而且那一天其实你真的不要坚持开车，就可能在原地打个电话回公司说真的没有办法回去，真的是确保你自己还有路上人的生命安全。 你知道那天还没开始下大雨的时候，那个我们组长有用 LINE， 因为上午的行程本来想带董事长去看什么百合花，他们还不知道会下大雨。然后我们就跟组长报告说，组长那个等一下他们活动结束好像要带董事长去看百合花，可能会拖到一下。然后我们组长还回说，只要来得及回来就好，下午这个师大附中的老师第一次约很重要，不要迟到了这样。你知道，我所以我就不敢不回来。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完全没办法的时候， 但是后来你没有去吗？ 后来有去啊， 哦，还是有去， 就是一度真的是觉得不行了。我觉得要安全为上的时候，一度想要打电话给我们组长，对对对。但是那个侥幸心态，你们跟我去过澳门赌博的人应该都知道吧，我就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啊。 真的哦，说到赌，我也赌了一把哎。 等一下， 讲 我干嘛？ 那都是你要讲什么？ 我还讲说，大家不觉得李希姐的状况就跟那个外送员状况是一样的吗？ 是啊，我就是那个外送员，啊。 如果他的主管已经在冒冷汗了，他想说李希姐这个笨蛋，他一定会赶回来，他该怎么办？所以你们主管看到你的时候，应该就是很感动吧？ 他还笑哎， 他用雨水掩饰他的泪水， 他还想说：“好险，我是主管，你是部署。”他是这种笑，他是这种心态的笑吗？ 没有，他到时候没有吧？ 没有，那是我跟你讲，那是因为那是第一天，大家还不知道原来北台湾会下到这么大的雨，知道？很多年没有这么大的雨。 对啊， 所以大家也都有点小看，对。 余悸犹存的感觉， 欸，最精彩的维冈的维冈，的金山灾区的 我觉得相形之下我也没有很精彩，普通而已。 他是当事人又当地人。 好，那我先描欸蓝豆丝是描述那个前几天，就是6月2号再往前推几天， 我刚刚是6月2号，我刚刚都讲错， 6月2号是当天， 对对对 对，可是我的情绪是从连假完那一天就开始连接起来，为什么讲到，为什么连接到需要叫到外送才的心情。 我也是差不多，但是我那个梗铺了比蓝豆丝短一点点。就是端午连假放完回来之后，我们就要那个，就是 B 公司的这个 B 电厂正在最近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一些什么，就是正在进行一些什么工作，这样子很忙。然后礼拜四六月一号的晚上，就是也是工作很累。然后我有看气象报告说哦会下雨，但是警觉心不知道为什么，那是工作太累了，以前都很有警觉心的，以前都会把那个如果看到要下雨的话就会把车开到高处，但是那天真的太累了，就是哦下雨好大雨，诶完全没有警觉心，诶以前十次都会移车，这一次居然没有，诶 是墨菲定律。 我着了魔，我就回宿舍睡觉，我太累了就回去睡觉，然后睡到隔天早上，就是事发当天的早上6:50，那个有一个好同事，他用那个公司的电话打电话给我，但是我没有接到，我就看到我要接的时候他已经挂断了，可能想太多声了，然后我想说这么早又还没上班打电话给我干嘛，然后我就往窗外一看，你知道我那个心脏是本来是在睡觉，很稳定的扑通扑通的跳，那个看到窗外，噗噗噗噗噗，就瞬间他说完了，世界末日来了，怎么办？然后我就穿拖鞋短裤，我想说反正现在出去穿什么都没用，就穿睡衣好，然后就拿着我的车钥匙去停车场一看，我的车子已经在水里面了。然后希杰刚才说水没有淹过排气管，水已经淹过排气管了。 天哪！ 然后路边也有 那水有跑进去吗？有从门缝中跑进去吗？ 这时候就跟去澳门一样，你要不要赌一把？我就看着停车场，还有另外两个驾驶。对，不是驾驶，就是站在旁边在想法子的人，然后我就做了一个举动，我就开车门去发动我的汽车，这是结论。但是这个决策是怎么来的？如果你们是我的话，你们会这样做吗？就是我来分析一下情境，你看到你的车子的半个轮胎已经在水里，而且那个水是黄的，是滚滚黄河的那种黄，上面还飘着非常多的类似海草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漂浮物，然后排气管已经淹了，然后雨呢是你觉得它越来越大，还在变大中，那你们会怎么抉择？算了，车子就放在那里好了，飘走也就算了。 旁边有人吗？ 旁边有另外两个人。 第一，我不会当第一个动作的人，因为旁边还有两个人，代表他们那边已经站了一下子，他们还没有想到办法，所以我不会当第一个动作的人，但是我会去询问他们接下来要干嘛。如果他们的回答都是一致的，就是开车走人，我就跟他们一样，我就会 follow 他们，我就当一个追随者。但是如果他们两个是不一致，一个是不要管他，因为至少退去淤泥比较好清，但是如果你去开动的发车的话，你把水弄到就是车内的话或者什么会更严重的话，就是会不好，所以第一个不要管他，第二个说开车走人。只要他们想法不一致的时候，我就会挣扎。 希杰要回答吗？ 我是赌徒啊。 哦，我跟希杰一样，然后我也没有采取另外两个人的意见，我也没有问他们，我就只犹豫了大概30秒到1分钟，想了一下，然后看一下雨还在变大中，然后我心里面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么车子被水全部淹没，要么我把现在把车开走，这两个结局有可能车子都是坏掉的，那我何不选择把车开走？ 然后我就、嗯、我就去开了我的车门，我把车门一打开，水就流进去了， 我就知道 水就流进车子里面了。 为什么会犹豫不开车门原因？ 但是我在想说，那我能怎么办？我后来在事后有检讨，我应该开后车厢，从后车厢爬进去。但是当下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开了车门，然后你就看到那个黄黄的水，仿佛生命找到了出路，他就这里有一个比较低的地方，我们进去玩吧，然后就流到我的车子里面。然后我赶快跳上， 想到一个 很 邪恶的计划，就是你应该怂恿其他两个人把车门全部打开，这样当水位低一点的时候，你赶快把进去把车开走，这样可以吗？ 没有用，车那个停车场很大， 哦，好吧， 所以大概可以影响 0.02 公分吧。对，然后我就赶快跳进车子里面，把门关起来，然后认真的想了一下，然后把钥匙插到要那个车。 这时候你的脚是在水中的。 对啊，我的脚是在水里面哦，大概淹了三到五公分，可能有五公分吧。然后我就把钥匙插在车上，然后转了一半，哎，还有冷气可以吹耶，还有电耶。然后我就又想了10秒，好，我要发动，然后我就发动了。然后发动之后居然可以发动耶。然后我要踩油门吗？好，然后我就踩油门，踩了油门之后，我就真的像在开小船一样，开着我的小船，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当然没有噗噗噗的声音，就是你就觉得好像 是在那时候怎么没带 GoPro 拍的纪录片？ 疯了吗？你疯了吗？ 当下根本没有 你的行车记录器，你的行车记录器 哎，这我倒没有想过，可能已经洗掉了吧。 谢谢。 好， 继续。 我就开着我的小船开往了本来以为是高处的高处，天哪，那个高处也淹水了。 那你怎么办？ 但是我就是我在那个地方我只能开到那个高处，因为如果我不开到那个高处，我想要开往更高处的话，我会先经过一个低洼地区，也就是说你的、 哦、 你必 懂你意思， 你必须要先下沉才能够上升。然后我想说，哇，连高处都淹三分之一颗轮胎，天要亡我。我就心灰意冷，我想说算了，我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然后我就跟我的车说，对不起，我只能做到这里，我就把你放在这里了，那个是福是祸就上天决定吧。然后我就 你当下有想要就是坐在车子里面陪他吗？ 没有欸， 船长的概念吗？ 没有， 对，就是 我但是我在熄火的时候是有犹豫了一下，我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再等久一点再熄火，还是应该马上熄火，就是我在思考一下，就现在车子的就还稳定，然后冷气也很冷，你还淋雨嘛，然后冷气还有点冷，他说好像有点，这个车好像有点蛮坚强的，那如果现在就熄火，会不会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它的引擎声？我还有、那個、 你等一下，你确定你听得到吗？外面雨下那么大。 是听不到啊，就是我在想说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发动它。然后我现在我这个熄火的这个动作就是永别这样子。我就停顿了一下，就想说啊，算了算了，还是永别吧，还是熄火，然后我就赶快又跑回宿舍换衣服，然后走路去上班。对，然后走路也是那个水淹到膝盖的那个高度，然后我在走回宿舍的时候，碰到在那个宿舍楼下碰到我们的副厂长，然后副厂长穿着皮鞋，拎着他的公事包，然后我就跟副厂长说。副座，那个外面现在淹大水，淹到小腿以上，那个副座的皮鞋一定会全毁，要不要上去换个拖鞋？然后副座还说：“哦，好好，我去换拖鞋。”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坐电梯， 结束了这个第一段悲惨的状况，然后就哎、欸、就去上班了嘛，然后就灾情稍微缓和之后，我就去发动我的汽车，哎、欸，可以开，但是水还在里面，外面已经没有淹水了，就是过了半天吧，外面已经没有淹水了，但是我的车子里面还是泡在水里面，然后就拿那个抹布啊，把它们全部吸干，然后淋干，然后但是整个地毯都还是湿的，这时候你们会怎么做？ 可能会拿个勺子杯子先舀出去一些水， 欸、对，全部都舀完之后地板还是湿的， 就先放着吧，等太阳再处理， 弄一台除湿机进去 啊、哦、我也很想这么做，但是我找不到延长可以接延长线插头的地方， 所以你是用报纸吗？ 诶、欸、报纸，我没有报纸，而且我现在在想说可能去哪边找了报纸，报纸也都是湿的，然后我就 而且 请说， 而且我的地毯绝对全部会换掉， 哦，车子里面的地毯全部会换掉， 全部，因为我真的很怕霉菌这件事情。 嗯，我就花，就是那两天我就很挣扎，就是有很多新的有创意的想法就跑出来，然后后来我就去把我的之前准备证照考试的教材，因为那个证照考试细节也有去上课，你知道那段期间有多痛苦，我们 对 印了很多的资料要把它 K 到脑袋里面，然后我就去把那一叠教材，那叠教材 A4 纸大概有50公分高这么厚，然后有的是装订成册的，有的是散装，然后我把那些教材全部拆解，然后铺在我的车子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对那一堆教材有恨，但是他们堆在那里我又不想，我又没有勇气把他们丢掉，然后我终于帮他们找到一个出路，就是拿去吸车上地毯的水，这大概就是我这两天悲惨的故事。 那我就可能会有人好奇，我不是在那个希姐的蟾蜍传说第三集那个 FB 上面说车库怎么了吗？对不对？ 对啊。 好，我就说那天等我下班之后，我去想说，雨好像停了，进去看神力女超人吧。然后完全什么都没想的，我就跑去看了神力女超人。然后看完之后呢，自己还跑去吃，我忘记我吃什么，反正吃好吃的。然后大概八九点了吧，我说：“哎，兰多斯不要怎么样？”突然想到兰多斯这个人，哎，问一下兰多斯，哎，没回，好，啊，算了算了，回家。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我家的车库啊，在地下一楼是很容易淹水的。 哎，那你是怎么去看电影的？ 啊， 你是怎么 开车到那个台北车站啊？ 李希姐的地下室，车他的地下室是平常下雨就会淹的咯， 对， 平常像那种 那是小 烟，下午的下雨， 对，就会淹起来那种， 就会小烟啊啊！我想说，那今天这样，那不是大烟吗？我的平衡车呢？我的平衡车两台都放在里面了，不止平衡车，公司摄影机的电池也放在上面、啊，还有科长的伴手礼都放在车库里头啊，然后我想，哎、欸，天啊天啊！我这时候晚上9点才想到这件事情，你知道？啊，很不安的想赶快回家。然后我就车子要开到我家、哦、地下室，要下去的时候，天啊，不用下去了、啊， 在 下面都在淹水啊！然后我就退出去，我就倒车退出去，然后去找我家最近的停车场，客满。然后呢，我想说，好，没关系，再开更远。然后停得很远，停在很远的大型停车场，再慢慢的走回家。那时候你知道我多么紧张我的平衡车吗？就是你要走非常久的路才会知道你的平衡车到底是好还有事没还是没事。后来我终于走到了，然后我突然想到，不对，平衡车那个柜子的钥匙放在车上，可是我刚刚走好远了，所以我就不管先回我家拿备用。就是要爬，我家没有电梯，所以要爬五层楼高去拿电梯。我那时候已经满身大汗， 你没有想要放弃 车库。 那你跑回车库的时候，你的脚不都在水里了吗？ 就不管了 啊！ 平衡车比较重要啊，因为我平衡车 我那个时候有想到这个可能，所以我垫两个那个红色的瓷砖，四个在四个角落，然后再把柜子搬上去。嗯，所以它是整个车库里最高的地方。对对对，然后我就赶快跑过去，哎，奇怪，公司的电池呢？科长的伴手礼呢？什么东西怎么都不见了？原来我爸已经先把我放在高处了，哇，真是有先见之明。但是那个平衡车的柜子钥匙他没有，然后我就非常紧张。在还没开之前，我还到处看有没有那种水淹到哪里的痕迹，你知道吗？看不出来，我还开讲，哎，没事，没事。我才把它放在更高的地方之后，然后我才安心的回家，就是这样。 太惨了。 所以你爸爸有先帮你隐瞒，对？ 我爸先帮我，但是第二天我本来那个补班，你们补班的时候我请假，结果呢，我都在干嘛？帮忙清车库的淤泥啊！ 我心 从来没看过， 明明你也有责任，这就比较帮忙好吗？ 对，就是有一个 leader， 那我不认识，就是大家停在这下面会有一个老头，他有工具，然后大家一起清，然后他会把淤泥载到他的货车上。然后不要丢去哪里，我又不好意思问，就这样。 好精彩哦！哎，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吧， 就到这边吧。 真的， 还能创造什么高潮？差不多就这样了吧。 我相信听众朋友， 我要补充。 好， 请说，请说。 补充就是，我怀疑李希杰那个高烧三天啊。不是因为他全身淋湿，然后开车， 有必要讲这件事， 或是去晚上，啊？ 有必要提这件事吗？ 好吧， 好，你提啊， 你真的 你觉得那是霉菌感染，对不对？不对， 对，我觉得他是因为清扫，不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清扫地下室的那个停车场。 没有，医生跟我说就是感冒了， 本来就很那个潮湿，所以就很多那个霉菌。 因为我身边很多人都中了感冒。所以应该不是那个霉菌， 是肠病毒 吗？先把霉菌传染给大家， 只是发烧而已。 你说这句话给那个独生人听到笑死。之前把 我们听到独生人 的 人吗？ 我刚把这刚刚蓝总是那段卡掉，那是太丢脸了。 好，不要，我就不要卡。原汁原味的呈现。 好了， 哎，我们是要就是让那个有听到最后的人高兴，好吗？ 好了，我是相信说一定有听众朋友比我们的遭遇还要更刺激恐怖的，哎，不妨就留言或者是什么给我们，让我们听听看吧。嗯， 对啊， 一起取更暖。 嗯， 好吧，今天就这样吧。嗯， 好， 番外偏见哦。 下一次的番外偏见，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